资治通鉴卷第129宋纪十一，世祖孝武皇帝下。大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，兖州兵与魏皮豹子战于高平，兖州兵不利。己丑，以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。己酉，为河南公尹伯卒。三月乙卯，以扬州六郡为王畿，更以东扬州为扬州，徙至会稽，有以兴变故也。三月庚寅，以义兴太守袁浪为兖州刺史，浪尊之子也。夏四月乙巳，魏主立其弟子推为京兆王。敬陵王旦之上意祭之，亦前为之辈，因魏人入寇，修成郡皇，聚粮至帐。但既是参军姜志渊指旦有意志，请假先还健康，上以为中书侍郎。志渊宜之弟子也，少有操性。沈怀文美称之曰：人所应有尽有，人所应无尽无者，其为姜志渊乎？是时道路皆云旦反，会吴郡民刘成上书称：西道龙西士旦见旦在石头城修圣于法务，习唱景壁，道龙忧惧，私与伴侣言之，旦杀道龙。有豫章民陈谭之上书称：帝永之在旦左右，见旦书陛下年纪幸会，往屋正师连家住祖，永之密以启文，旦屋永之乘酒骂力杀之。上乃令有司奏旦罪恶，请收复廷尉治罪。乙卯，诏贬旦爵为侯，遣之国。诏书未下，先以羽林进兵配兖州刺史袁浪，使以之镇为名，与己世中戴明宝袭旦。浪至广陵，旦未悟也。明宝夜报旦点签蒋成，使名臣开门为内应。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，宗之入告旦，旦惊起，呼左右及宿所蓄养数百人执蒋成，勒兵自卫。天将晓，明宝与浪率精兵数百人促至，而门不开，旦以列兵登皮，自在门上斩蒋成，设作图戏球，开门击浪杀之。明宝从剑道逃还，召内外转言，以史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兖州刺史，将兵讨旦。甲子，上亲总进兵顿宣武堂。司州刺史刘季之，旦故将也，素与都督宗悫有隙，闻旦反，恐为悫所害，伪官见道自归朝廷，至盱眙。盱眙太守郑元以季之与旦同谋，邀杀之。沈庆之至欧阳，旦遣庆之宗人沈道敏赍书说庆之，降以玉环刀。庆之遣道敏反，孰以罪恶。旦焚郭义， 取居民西使入城，闭门自守，分遣书籍，邀结远近，使山阳内史梁况家在广陵，但执其妻子遣使邀况，况斩使拒之，但怒，灭其家。但奉表投之城外曰：“陛下信用谗言，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演习，不任网库，即加诛简，却属贪生，仰为赵涉。今亲乐不屈，震撼徐衍，先经何福，同生皇家？今有何谦，变成胡越，凌风倒戈，万莫起故。荡定之气，既在旦夕。”又曰：“陛下恭维之丑，岂可三奸？”上大怒，凡旦左右复心，同及七亲在健康者，并诛之，死者以千数。或有家人已死，方自城内出奔者，庆之至城下，但登楼谓之曰：“沈公垂白之年，何苦来此？”庆之曰：“朝廷以君狂愚，不足劳少壮故耳。”上虑但奔位，使庆之断其走路，庆之移营白土，去城十八里，又进军新亭。豫州刺史宗悫、徐州刺史刘道隆并率众来会。兖州刺史沈僧明，庆之兄子也，亦遣兵助庆之。先是但狂其众云：“宗悫助我。”悫至，绕城跃马呼曰：“我宗悫也。”但见诸军大急，欲弃城北走，留中兵参军申灵次守广陵，自将部计数百人，亲信并自随，声云出战，挟驱海陵道。庆之遣龙骧将军武念追之，但行十余里，众皆不欲去，互请旦还城。旦曰：“我还一耳，卿能为我尽力乎？”众皆许诺，旦乃复还，筑坛歃血以示众。凡抚州文武皆加至，以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。琨之，尊考之子也。辞曰：“忠孝不得病。”琨之老父在，不敢承命，但求之十余日，终不受，乃杀之。右卫将军袁护之、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击魏还，至广陵，赏并使受庆之节度。庆之进营，逼广陵城。但想庆之时，提妾者百余人，出自北门。庆之不开市，悉焚之。但于城上受函表，请庆之未送。庆之曰：“我受诏讨贼，不得为汝送表。汝必欲归死朝廷，自应开门遣使，吾为汝护送。”东扬州刺史严俊遭母忧，送丧还都，上恩待由厚。俊时对亲旧有怨言，或欲及朝廷得失，毁王僧达得罪，一俊赠之，将死。据臣俊前后愿望诽谤之语，尚乃使御史中丞与挥之合奏，免郡官。郡欲惧， 上起陈谢，且请生命。上易怒，赵达曰：请善结怨愤，以孤本望，乃复过凡思虑，俱不自全，其为下世上成节之志也。即敬陵王旦返，上遂乌郡与旦通谋。五月，收郡复廷尉，先折其族，然后赐死。妻子徙胶州，至宫廷湖，复陈其南口。六月戊申，魏主如阴山，上命沈庆之为三封于丧礼，若克外城举一封，克内城举两封，秦刘旦举三封，喜书督促前后相继。庆之焚其东门，塞堑，造宫道，立行楼土山，秉诸工具，直九雨不得攻城。上使御史中丞与挥之奏免庆之官，召勿问以击之。自四月至于秋七月，雨止，城犹未拔。上怒，命太史择日，将自济将讨旦。太宰义公固谏，乃止。但出必城据使者，既是参军，山因鹤壁固谏，但怒，抽刀向之，乃止。但遣兵出战屡败，将佐多余城出降，或劝毕以早出，毕曰：公举兵向朝廷，此事既不可从，贺公厚恩，又亦无违背，唯当以死明心耳，乃饮药自杀。参军何康之谋开门纳官军，不果，斩官出降。但为高楼，置康之母于其上，曝露之，不与食。母呼康之，数日而死。但以中军长史濮阳范毅为左司马，亦母妻子皆在城内，或谓毅曰：势必不振，子其行乎？毅曰：吾人力也，子不可以弃母，力不可以叛君，必若何康之而活，吾弗为也。沈庆之率众攻城，身先士卒，侵犯史实，以四克其外城，乘胜而进，又克小城。但闻兵入，走趋后援，对主沈印之等追击之，击伤旦，坠水引出，斩之。但母妻皆自杀。上闻广陵平，出宣阳门，斥左右皆呼万岁。侍中蔡兴宗陪辇，上顾曰：卿何独不呼？兴宗正色曰：陛下今日正应替气行诸，岂得皆称万岁？上不悦，召贬旦姓刘氏。广陵城中市民无大小，惜命杀之。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，其余男子皆死，女子以为军赏，游杀三千余口。长水校尉宗岳、林爵皆显枯肠绝眼，或吃面鞭腹，苦酒灌疮，然后斩之。越对之，心心若有所得，上聚其手于石头南岸为精冠。侍中沈怀文见，不听。初， 但自知将败，使黄门吕谭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翠匿于民间，谓曰：事若不济，思乡全托，如其不免，可深埋之。各分以金宝击送，既出门并散走，唯谭济不去，携赴景翠十余日，捕得斩之。临川内史杨玄作雨旦素善，下狱死，擢梁况为后将军，赠刘坤之己是黄门侍郎。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，兴宗与范毅素善收敛其师，送丧归豫章，上谓曰：请何敢故处王献？兴宗抗言对曰：陛下自杀贼，臣自葬故交，何不可之有？尚有惭色。宗悦至军言，善为营阵，每数万人止顿，越自骑马行前，使军人随其后，马止迎合，未尝参差。辛未大赦。丙子，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，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，刺史如故。八月庚戌，魏主如云中，壬戌还平城。九月壬辰，主上林苑于玄武湖北。初，晋人驻南交潭于四卫，尚书右丞徐元以为非礼，召徙于牛头山西，执攻城之五卫，即废帝即位，以旧帝为籍，复还故处。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，以金根车加余宝盖。四年春正月甲子朔，为大赦，改元和平。乙亥，上耕吉田，大赦。己卯，赵祀郊庙，出城御路。庚寅，李皇子子勋为晋安王，子房为浔阳王，子胥为溧阳王，子栾为襄阳王，为散骑侍郎冯产来聘。二月，为魏将军乐安王良讨河西叛胡。三月，魏人寇北阴平孔堤，太守杨归子击破之。甲申，皇后亲丧于西郊，皇太后观礼。夏四月，魏太后常侍卒。五月，葬昭太后于明基山。丙戌，尚书左仆射楚战之卒。突遇浑王石银两寿送位绝命，居止出入拟于王者，魏人愤之。定阳侯曹安表言：石银金宝白兰，若分军出其左右，必走保南山，不过十日，人畜乏食，可一举而定。六月甲午，魏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城等都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，南郡公中山李惠等都凉州诸军出北道，以击突遇浑。魏崔浩之诸也，使官遂废，致仕复至。河西叛胡以长安守罪，魏遣使者安慰之。秋七月，遣使如魏。甲戌， 开府仪同三司和尚之族。壬午，魏主如河西。魏军至西平，突遇浑王石隐走保南山。九月，魏军济河追之，会极易引还，获杂畜30余万。庚午，魏主还平城。丁亥，徙襄阳王子栾为新安王。冬十月庚寅，召沈庆之讨元江蛮。前庐陵内史周朗言事窃职，上贤之，时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，撰送宁州，余道杀之。朗之行也，侍中蔡兴宗方在职，请与朗别，作白衣领职。十一月，为散骑常侍卢度士等来聘。是岁，上征清济二州刺史严师伯为侍中。师伯以产佞被亲任，群臣莫及，多纳货贿，家累千金。上常与之出仆，上至得志，自谓必胜。师伯赐志得卢，上失色。师伯具莲子曰：“积作卢。”是日，师伯一书百万。柔然攻高昌，杀沮渠安州，灭沮渠氏，以看伯州为高昌王。高昌称王，自此始。五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朝贺。雪落太宰一公一，有六出。一公奏以为瑞，上悦。一公以上猜报，俱不自容，每卑辞逊色，屈意之奉。由是中上之事得免于祸。二月辛卯，魏主如中山。丙午，至夜，遂如信都。三月，遣使如魏。魏主发兵四州民5000人至河西列道，辛巳还平城。夏四月癸巳，更以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。庚子，召经史明堂，执作大殿于丙乙之地，置如太庙，为十又二间为邑。雍州刺史海陵王修茂年17，司马新野与深知行府事。修茂性急，欲自专处决，深知及主帅每进之，常怀愤恨。左右张伯超有宠，多罪恶，主帅屡责之，伯超惧，遂修茂曰：“主帅秘书官过失，欲以启文，如此恐无好。”修茂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伯超曰：“唯有杀行事及主帅，举兵自卫，此去都数千里，纵大事不成，不失入鲁中为王。”修茂从之。丙午夜，修茂与伯超等率家鼓队，杀典签杨庆于城中，出金城，杀申之及典签戴双，征集兵众，建衙持袭。使左立上己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黄钺。侍读博士荀显见，修茂杀之。伯超专任军政，生杀在己。修茂左右曹万基挺身着修茂，不克而死。 休茂出城行营，咨议参军沈畅之等率众闭门拒之，休茂迟还不得入。义城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，克之，斩畅之及同谋数十人。其日参军尹玄庆复起兵攻休茂，生擒斩之，母妻皆自杀，同党伏诛，城中扰乱，莫相统摄。中兵参军刘公之，秀之之弟也，众共推行抚州事。季考以兵协攻之，始作起事，言季考立义，自圣义还都，上以为北中郎咨议参军，赐爵冠军侯，是巡谢伏诛，以玄庆为摄生校尉。上自即位以来，益处诸地，即刻广陵与更郡其科。沈怀文曰：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，前史以为美谈。陛下既名管蔡之诸，愿崇唐魏之计。即襄阳平，太宰一公探之上旨，请才艺诸王，不使任边州。即悉书弃甲，禁绝宾客。沈怀文固谏以为不可，乃止。上田游无度，常出夜还，是开门。侍中卸庄居守，以起信或虚，直不奉旨，须莫斥乃开。上后因宴饮，从容曰：请御校治君张爷。对曰：臣闻王者祭祀田游，出入有节，今陛下臣往萧归，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狡诈，是以伏虚神笔，乃敢开门耳。魏大汉赵州郡境内，神无大小，喜洒扫治道，似风灯，各以其志祭之。于是群祀之废者，皆复其旧。秋七月戊寅，魏主立其弟小新城为济阳王，假征东大将军，镇平原，天赐为汝阴王，假征南大将军，镇虎牢，万寿为乐浪王，假征北大将军，镇合龙，洛侯为广平王。壬午，魏主巡山北，八月丁丑还平城。戊子，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，子真为始安王。九月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沈庆之故让司空，柳元景故让开府仪同三司，赵许之，仍命庆之，朝会未赐司空。俸禄依三司，元景在从公之上。庆之目不知书，假素富，产业累万金，童奴千计，在现钱千万，古万斛。先有四宅，又有园舍在楼湖。庆之一夕，携子孙及钟表亲戚喜居楼湖，以四宅书官。庆之多叙寄妾，悠游无事，尽意欢愉，非朝贺不出门，车马率宿，从者不过三五人，遇之者不知其为三公也。贾诩 以南豫州至鱼湖。丁丑，以浔阳王子房为南豫州刺史。闰月戊子，皇太子妃何氏族，谥曰献妃。壬寅，更以溧阳王子胥为临海王。冬十月甲寅，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，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。乙卯，以新安王子栾为南徐州刺史。子栾母殷淑仪，宠清后宫。子栾爱冠诸子，凡为上所免遇者，莫不入子栾之府。即为南徐州，割吴郡以属之。初，巴陵王修若为北徐州刺史，以山阴张岱为咨议参军，行抚州国事。后临海王子胥为广州，豫章王子尚为扬州，晋安王子勋为南兖州。代立为三府咨议，三王行事，与典签主帅共事，事举而情不相失。或谓代曰：“主王既幼，执事多门，而每能集合公私，云何至此？”代曰：“古人言，一心可以事百君，我为政端平，待物以礼，毁吝之事无由而及，明暗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。”即子栾为南徐州，复以代为别驾行事，代永之地也。为员外散骑常侍尤明根等来聘，明根雅之从祖弟也。为广平王洛侯卒。十二月壬申，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甲戌，至民户岁书部四匹。是岁，召士卒杂婚者皆补将吏，士卒躲避役逃亡，乃严为之制，捕得即斩之，往往奔窜湖山为盗贼。沈怀文谏不听。六年春正月癸未，为乐浪王万寿卒。辛卯，赏初四五帝于明堂，大赦。丁未，册秀孝于中堂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：“元清则流节，神圣则行权，公化易于上风，体训素于草眼，上览之，悟其量也，投策于地。”二月乙卯，赴百官禄。三月庚寅，立皇子子元为少陵王。初，侍中沈怀文硕以直谏无止。怀文素与严俊、周朗善，上谓怀文曰：“俊若知我杀之，亦当不敢如此。”怀文默然。侍中王玉言赐称俊朗人才之美，怀文与相酬贺，严师伯以白上，上亦不悦。上常出赦制，风雨骤至。怀文与王玉、江志渊曰相与见，会召入制场。怀文曰：“风雨如此，非圣公所宜貌。”玉曰：“怀文所起，宜从。”志渊未及言，上助弩作色曰：“卿欲效严俊爷， 何以恒之人事？又曰：严峻小子，恨不先鞭其面。每上宴集，在座者皆令沉醉，巢穴无度。怀文素不饮酒，又不好细调，尚未故欲一己。谢庄常借怀文曰：卿每与人意，以何可酒？怀文曰：吾少来如此，岂可一朝而变？非欲亦物，性所得耳。上乃出怀文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，领广陵太守。怀文亦健康朝政，势必遣还，以女病求身妻，致仕犹未发，免官禁锢十年。怀文卖宅欲还东，上文大怒，收复廷尉，丁未赐怀文死。怀文三子但渊冲行哭为怀文请命，见者伤之。柳元景欲救怀文，言于上曰：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，愿陛下肃正其罪。上竟杀之。夏四月，叔仪殷氏族追败贵妃，谥曰宣。上痛悼不已，精神为之往往，颇费政事。五月壬寅，太宰义公节领司徒。六月辛酉，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卒。庚午，魏主如阴山。魏石楼胡贺略孙反，长安镇将陆贞讨平之。魏主命贞乘长蛇阵。低豪求入坛反，贞讨平之，卒城而还。秋七月壬寅，魏主如河西。以魏李皇子子云为晋陵王，是日卒，谥曰孝。初，晋与兵一使沙门靖王者，桓玄复述其意，并不果行。只是上时有司奏曰：儒法之派，明末条分，至于宗亲言上，绝由米爽为浮屠为教，反经题传，居文必道，在莫尔山。夫佛以谦卑自牧，忠虔为道，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，其嗓其辣而直体万圣者哉？臣等参议，以为沙门接见，必当进前，礼敬之容，依其本俗。九月戊寅，至沙门致敬人主，即废帝即位，复旧。以为以尚书右仆射刘尊考为左仆射，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，僧朗欲之父也。冬十月壬申，葬宣贵妃于龙山。凿冈通道数十里，民不堪役，死亡甚重。自江南葬埋之盛，谓之有也。有谓之别立庙。为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。辛巳，加尚书令柳元景司空。壬寅，魏主还平城。南徐州从事使范阳祖冲之上言：何承天力疏喘尤多，更造新历以为旧法，冬至日有定处， 未盈百载，则差二度。今令冬至日度，岁岁微差，将来久用，无凡屡改。又子为陈守，位在正北，须为北方列秀之中。今历上元日度，发自虚一。又日辰之号，甲子为先。今历上元岁在甲子。又成天法，日月五星各自有缘，今法交会持吉，悉以上元岁首为始。上令善立者难之，不能屈。会上宴驾，不果施行。七年春正月丁亥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，魏将军严师伯为尚书仆射。上每因宴集，使群臣自相朝节以为乐。吏部郎江志渊素恬雅，见不会止，常使志渊以王僧朗系其子玉。志渊正色曰：“恐不宜有此戏。”上怒曰：“江僧安吃人，吃人自相惜。”僧安，志渊之父也。志渊服袭流涕，由是恩宠大衰。又一殷贵妃氏曰怀，上以为不尽美，甚嫌之。他日与群臣乘马至贵妃墓，举鞭指墓前石柱，谓志渊曰：“此上不容有怀字。”志渊亦惧，竟以忧足。 己丑，以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 二月甲寅，上巡南豫、南兖二州。丁卯，校列于乌江。壬戌，大赦。甲子，如瓜布衫。壬申，还健康。夏四月甲子，诏：自非临军战阵，并不得专杀，其罪应重辟者，即先上虚报，违犯者以杀人论。五月丙子，诏曰：自今刺史守宰，动民兴军，皆须守诏施行，为边于外景及奸信内发，便起仓促者，不从此例。戊辰，以左民尚书蔡兴宗、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。粲叔之兄子也。上号侠武群臣，自太宰一公以下，不免贿辱，常呼金子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仓，仆射刘秀之为老千，严师伯为老眼，其余短长肥瘦皆有称慕。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，拜起不便，每至集会多所赐予，欲其沾亵轻薄，以为欢笑。又宠一昆仑奴，令以杖击群臣，尚书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，唯但蔡兴宗方言不敢亲亵。严师伯谓议曹郎王丹之曰：“蔡尚书常免逆戏，去人实远。”丹之曰：“蔡豫章昔在相府，亦以方言不暇，武帝宴私之日，未尝相召，蔡尚书今日可谓能附和矣。”人吟谓主如阴山。六月戊辰， 以秦郡太守刘德苑为豫州刺史。德苑，怀慎之子也。上祭葬殷贵妃，朔与群臣至其墓， 谓德苑曰：“ 清哭贵妃，悲者当厚赏。”德苑应声痛哭，抚膺涕涌，涕泗交流。赏甚悦，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。赏又令医术人杨志哭贵妃，志亦呜咽极悲。他日有问志者曰：“卿哪得此妇极泪？”志曰：“我尔日自哭亡妾耳。”上为人机警勇绝，学问博洽，文章华敏，醒读书奏能七行俱下，又善骑射，而奢欲无度。自进士渡江以来，公事草创，朝宴所临，东西二堂而已。今孝武末，始作清暑殿，宋兴无所增改。上使大修宫室，土木披锦绣，婢妾幸臣，赏赐清府藏，坏高祖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竹殿，与群臣观之。床头有土帐，壁上挂格灯笼、麻蝇符。 室中原已因盛称高祖简素之德，上不答，独曰：“ 田舍公得此，以为过矣。” 以叔之兄子也。 秋八月乙丑，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，子产为临贺王。丙寅，魏主田于河西。九月辛巳，还平城。庚寅，以新安王子栾兼司徒。丙申，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。冬十月癸亥，以东海王一为司空。己巳，上教列孤属。为员外散骑常侍尤明根等来聘。明根奉使三反，上以其长者，礼之有加。十一月癸巳，上袭水军于梁山。十二月丙午，如溧阳。甲寅，大赦。己未，太宰一公加尚书令。癸亥，上还建康。八年春正月丁亥，魏主立其弟云为仁成王。戊子，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栾领司徒。夏闰五月壬寅，太宰义公领太尉。赏末年游贪财力，刺史二千担罢还，比县使献奉。又以仆戏取之，要令庆尽乃止，终日酣饮，少有醒食，常平机昏睡，或外有奏事，即肃然整容，无复酒态。由是内外未至，莫敢迟惰。庚申，上卒于玉竹殿。遗诏，太宰义公解尚书令，加中书监，以骠骑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，入居城内。事无巨细，悉观二公。大事与史兴公沈庆之参决，若有军旅，悉委庆之。尚书中事为仆射严师伯，外兼所统， 为领军将军王玄谟。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六，大赦。吏部尚书蔡兴宗亲奉喜寿，太子受之，傲惰无欺容。兴宗出，告人曰：“喜鲁昭不欺，叔孙知其不忠，国家之祸岂在此乎？”甲子，诏复以太宰一公录尚书事。柳元景、贾开府仪同三司，领丹阳尹，解南兖州。六月丁亥，魏主如阴山。秋七月己亥，以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。柔然处罗克汗族，子与成立，号受罗布真可汗，改元永康。布真率众亲卫，辛丑，为北镇游军击破之。人吟魏主如何兮，高车五步相距祭天，众至数万。魏主亲往临视之，高车大喜。 壬午，葬孝武皇帝于景宁陵，庙号世祖。 庚戌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乙卯，把南北二驰道即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原家。尚书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严师伯曰：“先帝虽非圣德之主，要以道始终。三年无改，古典所贵。今秉公使撤，山陵未远，而凡诸制度兴造，不论是非，一皆堪消。虽复善待，亦不治耳。天下有时，当以此亏人。”师伯不从。太宰一公素未代法兴、朝上之等，虽授以辅政而隐身避世，由是正规进席。法兴等专制朝权，威行近远，赵赤皆出其手。尚书事无大小，咸取决焉。义公与严师伯但守空名而已。蔡兴宗自以直管权衡，每至上朝，辄谓义公臣登贤进士之意，又真规得失，驳论朝政。义公性匡挠，阿顺法兴，恒律失职，闻兴宗言者占据无达。兴宗每奏选事，法兴上之等则点定回换，仅有在者。 兴宗于朝堂为义公师伯曰：“ 主上良安，不亲万机，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，复非公笔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。朔与义公等争选事，往复论职， 义公法兴皆恶之。左迁兴宗新昌太守，继而以其人望，复留之健康。丙辰，追立和妃曰献皇后。乙丑，新安王子鸾节领司徒。戴法兴等误王玄谟纲言。八月丁卯，以玄谟为南徐州刺史。王太后即笃，使呼废帝。帝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哪可往？”太后怒，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， 哪得生宁心儿？己丑，太后卒。九月辛丑，魏主还平城。癸卯，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。乙卯，葬文穆皇后于景宁陵。冬十二月壬辰，以王姬诸郡为扬州，以扬州为东扬州。癸巳，以豫章王子尚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。是岁，青州移至东阳。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，郡二百七十四，县千二百九十九，户九十四万右畿。东方诸郡连岁旱饥，米一升钱数百。健康亦至百余钱，饿死十六七。